昆明湖的美丽来之不易，节约用水从我做起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河北省丰润评剧团演出的《红楼》评剧《刘姥姥》。在剧中，刘姥姥由董玉梅扮演，王熙凤由刘福仙扮演，王狗由李焕双扮演，狗七由杨晶扮演，焦大由刘志勇扮演，贾母由刘福芝扮演，周瑞家由曹诗梅扮演，王夫人由张惠芳扮演，贾宝玉由郝春红扮演。 的小日子是吃着干着上上桌，那姐姐恋爱不不高啊。 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 我说马大爹，那孩子找你惹你了，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本事不大，你脾气还不小，整天你就知道喝酒。你狠的，我看你呀是个埋汰。那三天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哎？那你可好，有钱顾嘴 你麻食鸡腿你。我说晚上爹呀，那你让我说你啥好啊？那你少喝点酒，省下几文钱给你媳妇我买几尺布，你给我做条裤子也好啊，省的一条裤子你说。 哎对了，你不提这茬我倒忘了，明儿个呀我上我姑妈家去，那条象牙裤子得我穿。 哎呦真不凑巧，明儿个我给我表妹相亲去，这一条象牙的裤子呀得我穿。 嘿两口子就这么一条象牙裤子，他有事我穿不了，我有事他穿不了，赶上一块有事了还真有点柴对不开。说起来呀真是惭愧呀。 你还知道惭愧呢，就是这一条象牙的裤子呀，那猪酱还开了线的，我还得缝两针。 娶妻娶妻，吃饭穿衣， 穿衣吃饭， 吃饭穿衣，你把裤子给我。 我不给。 哈哈，你不给我就要抢。 王狗王狗，你听着，卖地上王狗，你没逻辑。 骂一声刘灵芝，你是个扫帚星啊。想让我给你搬座金山，嘿嘿，那是万不能。 亲戚穿身上那条破裤子，那你脸上好看呢？ 这么说这条裤子你还是不给我穿？ 对， 不给我穿我揍！抢抢抢！ 你敢敢敢！ 因为穷， 这条裤子抢抢夺夺的为了啥呀？妈，妈，我没脸跟你老叔呀！哟，这条裤子咋还俩色儿了？啊？明白了，家里头穷，两口子。就趁这一条像样的裤子，一条裤子呢俩颜色，这边是虾米青，这边呢是葡萄紫，家里头要是男人有个大事小情的，那就穿这条裤子，那都虾米青朝前，要是媳妇出门呢也穿这条裤子，那都葡萄紫朝前。 哎呦岳母大人，您俩这脑筋真够用啊。 呸，我要不冲我闺女面了，我啐你一脸饼片。 妈快，姥姥来了。 哎呦，板儿， 姥姥！ 哎呦， 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！ 瞧我这外孙子，长得结实的像铁蛋儿，多招人稀罕呢！招稀罕，真招稀 罕。姥姥，我饿了。 哎呦，净瞎说，今儿个天儿可是不热。 我是饿了。 哦，你饿了？ 嗯。 哎呦，宝贝儿啊！姥姥给带好东西来了，快去到驴垛子那儿拿去。 哎， 我说这个天都到啥时候了，那还没吃饭呢，咋让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的？ 妈，您看， 野菜汤。劲儿了，刚过了秋收就闹饥荒，一冬天吃野菜，赶开春一看，一家子全变野菜了。你去拿着。 岳母，您这是干啥？ 这根簪子，少说也能换他一兜小米儿，把它拿去卖了吧。 我这就去。 哎，回来，我就这一根簪子，换了米，你吃完了咋办呢？ 说了归期还是舍不得，马瘦毛长，人穷志短哦。 我说狗啊。 岳母，你老子不能叫我大名嘞。 哟，你还有大名呢？ 有。 大名叫啥？ 我姓王的叫王守仓，守卫的守，粮仓的仓吗？ 哦，守卫粮仓。 嗯。 哎呦，那不还是狗吗？ 哎，可也是。咋还叫啊？ 守仓君子看星风，孔雀看花林，庄稼人脚踩着看你能不能信天信地不信命，哭天哭地口不清，我的闺女眼珠子会说话，我的姑爷 说的句句是真理，这一句顶一万句。可是我们庄稼人是真想富，我们也想富，都是三十晚上穿便当裤。 照你这么说，你们都得穷一辈子了。 我不穷咋的？我也不能绑票去吧？ 那你说话咋那一人呢？谁让你绑票去了？那没钱还没朋友。 朋友，我王狗上炕人的媳妇儿，下炕人的这双鞋，我又没有那熟悉的亲戚，做官的朋友，我也上房合适？ 那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呐。好好想想，都没有一个跟富字儿沾边儿的。 没有。 那咋没有啊？那荣华府跟你们老王家，那不是拐着弯的亲戚吗？ 人死了，道断了。 等等，你们说的这个荣华府是不是姓贾？ 对呀，我爷爷做过小小金官，曾任贾府王夫人的父亲为叔父，但那辈分来说吧，哎，我还应该管他叫姑太太呢。 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也想起来了，你们说的这个王夫人呢，我见过。哎呀，那可是高门大户啊，放着这么好的一门的亲戚，你们不去谈，还缺的脚面紧绷着，大碗面不吃端着，还等着人家那上赶着跟你们走动啊。我说你们脑子进水呀咋的？赶紧去走动走动，要是哪个王夫人能发发善心，八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。 妈，你老说的虽然在理，只是人家大户人家门槛高，怕咱们那高攀不上。 那依我看这事在人为。 哎呦岳母哎，既然您认识那位王夫人，干脆呀，明儿个您就亲自走一趟，先去找一个叫周瑞的。哎，对，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，我们两家关系极好，让他领您进府，这不得了吗？ 对了，你说的这个周瑞和他老婆呀，我认识。不过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还是你去吧。 脸皮厚吃不够，脸皮薄你是吃不着啊。 那你说我 妈 还是你去啊？要不我走，我走，要不这事就您去。 得，为了我那外孙子，喝出我这张老脸走一趟。板儿，板儿嘞！快点， 姥姥， 咱爹个跟姥姥去串亲戚。 串亲戚 啊？ 那有大枣是吗？ 大枣有，富人家了啥都有。快去把驴垛子卸了去，上头还好多东西呢。 快快去！ 爹， 哎， 我也去。 啊，走走走走走。 哎，你爷俩等会儿我。 哎，爹，走走走。 能去见凤姑娘啊，可 多亏大嫂子您啦。 刘姥姥放心吧，您大老远诚心诚意的来了，哪能不让您见到真佛呢？ 我说老嫂子，咱们老姐俩可真是有缘呐。这门亲戚我要是能够接上头，我都是忘了自个儿的生日，也忘不了大嫂子您的好啊。 唠了说话比唱的还好听。 庄稼人就爱讲实话，那实话实说呗。 这真是好马长腿上，好人长嘴上，就凭您这张嘴吃不了亏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这位凤姑娘今年大不过20岁，少说得有1万个心眼，那眼珠子会说话，要论话茬子那就更厉害了，不撒汤不漏水，小嘴跟尖刀子一样啊。一会儿跟她见了面啊，当心点啊。 大嫂子放心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凤姑娘虽然不是凡人，姥姥我呀也不是那面蚕豆。 想把我交大官罪呀、啊、嘿嘿嘿，姥姥 哎 你是谁呀、啊、还占我便宜啊。 大兄弟你慢点，慢慢慢慢点。大兄弟啊，你还认识我不？ 你是谁呀、啊、 那年你跟太爷回老家，天天向我讨酒喝。 你让我瞅瞅。我认出来了，你是刘嫂。 对喽，当年的刘嫂啊，如今变成刘姥姥了。 刘姥姥 啊， 哦，当姥姥了，有福啊。老嫂子，这大老远的干什么来？ 荣国府内走亲戚。 想进这大院走亲戚？ 对。 哎，我劝您呐、啊、还是别进去，说轻的您弄一肚子气，说重点啊您碰一鼻子灰，何苦呢？ 我说大兄弟啊，嫂子我揍碎我犟脾气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认不认我这门亲戚。 我说老嫂子，我恐怕您进不了这个大门口。 咋着？我进不了这个大门？ 那可不是嘛，那把门的恶合着呢， 他们再恶合，还有我脚大兄弟有为。 嗯，那是。哎，老嫂子 啊， 这走亲戚也没拿点见面礼 哟。不怕大兄弟你介意，大兄弟就是我的见面礼 啊。我成见面礼了。 想当年你品尝我酿的小羹羊的时候，张口闭口说我是你亲嫂子，咋着如今你亲嫂子来了，他们敢慢待我？ 对，姥姥，谁要敢狗眼看人低，我骂他八辈祖宗。老嫂子，我虽在宁国府当差，可这荣国府他也得买我的账。走，我领您走大门。 我的好兄弟呀、啊，我这真是星星沾了月亮的朋友。大嫂子，脚不迈，心眼，咱们快走。 哎， 走 走。顺风气儿， 几条锣鼓有好戏， 谁欺负我的嫂子啊，我不依。 兄弟，刘姥姥都到大门口了，你快去吧。 哎，好嘞。 哪治好啊？慢点，这我的妈呀，咋治好啊这个呀？ 哎呦，我给二奶奶请安来，给二奶奶请安来。 哎呦，姥姥快起来，快起来， 给二奶奶请安的。 这是二奶奶身边的平儿姑娘，平儿姑娘， 哟，瞧我这个冒失劲儿。我看姑娘穿红戴绿披金裹银的，我还以为是二奶奶呢。 周娘，这是谁呀？ 平儿姑娘，这是咱们远方的亲戚刘姥姥。 嗨，是刘姥姥吧？刚才吓了我一跳，平儿给姥姥请安了。 哟，免了免了。哟，瞧姑娘长得多滋润呢，真是柳叶眉杏核眼，樱桃小口，一点点比那画上的人还俊呢。 周娘，你们来有事儿吗？ 樊姑娘通禀一声，刘姥姥大老远的来了，就是想和二奶奶见个面。 那好，你们候着，我去请二奶奶。 哎。瞧瞧瞧瞧，瞧瞧姑娘这两步走，多好看呢！等回家走七格，我也好好练练。 二奶奶来了 啊！哎呀，那给二奶奶磕头了。 哎呦，这不是折我的寿吗？快起来吧！ 我给二奶奶磕头了。磕头 嗨，别拜了，起来吧。 哎， 坐吧。 我卖不了的书家，我在这戳着吧。 周姐，我年轻不大认得，也不知是什么辈分，不敢称呼。这就是我事先跟您描述的刘姥姥。刘姥姥，坐吧。 哎，板儿啊，快快快，我的板儿啊，快给姑奶奶磕头，快去给姑奶奶磕头，磕头去。 罢了罢了， 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，狗屎上不了台阶，让二奶奶见笑了。 亲戚家不大走动，都疏远了。知道的呢，说你们厌弃我们，不肯常来；不知道的呢，还以为我们这眼里没人似的。 阿弥陀佛，我说二奶奶呀，你说咱们这实靠的亲戚，我们想走动不？想。可是不怕二奶奶您笑话呀，我们夹道艰难走动不起呀，这不今儿来也没有给二奶奶带啥见面礼，扛个脑袋我就进来了。 姥姥您就别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家里也没什么，只是祖上有个虚名做了穷官，眼下只有个旧日的空架子。俗话说朝廷还有三门穷亲戚呢，何况你我。 哎呦，听听听听听姑奶奶说话了，就跟吃那个开心果似的。 二奶奶，二奶奶。二奶奶，赵姨娘拿着50两银子的借据，说要给您添点过用。 这个赵姨娘真不知道自己姓啥了，劫了丫头的钱，跟着起哄抱怨咱们。 还有二爷身边的星儿，有点的没点的，在背后也说您的坏话。 他说什么？ 说您把上上下下的月钱克扣挪用放利。 够了！二奶奶，我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凭他们嚼舌头根子，恨劫上。我是老太太擦口红，给她点颜色看看。哟，瞧，净顾着说话了，冷落了姥姥。姥姥，您坐吧。 哎， 周姐，太太知道姥姥来了吗？ 回禀二奶奶，太太说了，今儿没空，有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，有什么要说的只管对二奶奶讲。 那好，刘姥姥， 哎，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 我 手奔朝西呀、啊，南山人， 我哪说呀我？ 事来那叫出格啊， 办什么出格的事儿啊？ 这小子是个脏口，前几天呢邻居大妈给他块甜瓜，这小子一见甜瓜是手也不洗啊，揉吧揉吧就往嘴里舔，那手上都是泥，再有点甜瓜汁更活泥了。这小子人不大主意不小，他一看手上都是泥咋办呢？他又这样三下五除二，连泥在水还有甜果籽儿他都抹肚皮上了。我估摸着呀，这个时候这小子那肚脐眼儿该长出甜果苗来了。 姑奶奶，我姥姥净瞎说，我这肚脐眼儿没长甜果苗，不信给你看看。 我看看。哎呀，姥姥，这孩子肚皮怎么是青的？ 二奶奶，让我咋跟您说呀， 我看看。哎呀， 农村的苦日子啊，吃了这顿没下顿，一家人也才当饭，生活艰辛，西周断顿日子 上了，那我刚才跟您说的话了，就当是跟你老开句玩笑了。 姥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今儿你老远的来了，怎好让您空着手回去呢？可巧啊，我这手头还有20两银子，是给丫头们做衣裳用的，你要是不嫌少啊，就拿去用吧。 这 您就拿去用吧。 哎呦，这可真是俗话说得好啊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您老再艰辛呢，八根汗毛那比我腰还粗呢。 咋的？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多不吉利呀。 哟，那你说我一高兴啊，啥屁话都扔出来了呢。 二奶奶呀，您可别怪罪我呀。 没关系，一看姥姥啊就是个爽快人。 哎呦，二奶奶可真是个大好人呐。 姥姥， 哎， 姥姥， 哎， 姥姥， 哎， 宝儿，吃饱了吗？ 我吃饱了。 哎呦，感情是饱了，这个小肚子吃的跟那个齐盒们似的。过来，姥姥问问您，那个米饭香不香？ 香。 肉香不香？ 香。 饭菜谁给的？ 姑奶奶给的。 姥姥再问问你，姑奶奶好不好啊？ 好。 将来你要是念了大书，做了大官，有了银子，香给谁花呀？ 香给姑奶奶花。 大点声。 给姑奶奶花。 哎呦，这孩子可真乖。 走，姑奶奶带着你和我闺女放风筝去。 哎， 走。 姑奶奶，娃娃真好呢。 是吗？ 这可真是天上东风追彩云，地上白马追麒麟，穷人跟着富人走。 啊，你小子又上这儿捣乱来了啊！ 徒儿变成聚宝盆， 我让你走了。 宝儿他妈， 宝儿他爹， 烧荒啊， 回家啦！ 你咋把脚扭来了？我瞅瞅，我瞅瞅。 哎呀， 去去去，你瞅瞅有啥用啊？我走不动了，你快回家把咱家的大焦驴菊花青给我牵来，我骑驴回家。 费那事干啥呀？别骑驴了，你骑狗吧。 净瞎说，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？ 我这条狗就能驮得动你。 这么说你背我回家？ 背着你我狗颠狗颠的跑80-90里地没问题。 嘿嘿，张飞不拐弯的还劲头上来了啊。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，来 还是别进来。那大白天的让外人看见那多笑话呀。 我这活菩萨呀，你还装啥呀？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，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？ 对。 来来来来，媳妇儿，来上上狗， 难道要饿死我们不成吗？ 哎呦，这一 的催命的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，老总总您上座。 今天要出国。 可不是凡人的脑袋瓜。刘姥姥有八卦心里说实话呀，当面说恭维话，我是哪个徒弟他们笑哈哈。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儿走八 会酿酒啊，今儿吧你可得喝足了。 你听杨二奶奶您说 的小二虎多保存。 姥姥，划拳行令您会不会呀？ 好姑子喜欢划几拳。 姥姥，您要是赢了我呀，我赏着您老做一大螃蟹。 哟，今儿个我可是要过吃螃蟹的瘾呀！好，公子，来。就喝，我要不喝这么大的嗝。 姥姥，你就着螃蟹喝啊！ 哎，老祖宗啊，这么大个的螃蟹得多少银子一斤呢？ 才五分银子。 哟，五分一斤，十斤都是五千呢。三五一十五，五五二十五，五七三十五，再搭上这一桌酒菜，就得20两银子，够我们庄家人那过一年。 老亲家。你想什么呢、 老祖宗啊，我是在想啊，这么大个的螃蟹我得先从哪儿下口。 鸳鸯，还不快给姥姥斟酒。 哎，姥姥，我敬你一杯。 这哟，老祖宗啊，这我可不敢当啊，拿回家去我慢慢喝吧。 鸳鸯啊，你想把姥姥灌醉呀、 哎呀，老祖宗，我是跟姥姥闹着玩呢。姥姥，我给您赔礼了。 嗨，姑娘说的哪儿的话呀，今儿个呀咱们就是哄老祖宗高兴，可有啥恼不恼的？来，我先干为敬，祝老祖宗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 好好好啊。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 姥姥，你可别喝多了。 没事，今儿个呀我忒高兴。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糟蹋了，我得把它喝了。 喂，哎呀， 老亲家， 没事，我没喝醉，我没喝醉。其实我都是高兴啊，我没醉。咱们那个老百姓啊， 姥姥，你要干什么去呀？ 我想上茅房。咱们那个老百姓啊，今儿个正当。 你都哪去？ 我想上茅房。 上茅房？ 听众朋友，由河北省丰润评剧团演出的红楼评剧《刘姥姥》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越剧是发源在浙东山区，流行于全国的剧种。它以清丽委婉的唱腔吸引了很多的观众。在今天的梨园金曲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越剧唱段。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越剧《情探》中的选段《行路》。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，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。他吸收了京剧中的程砚秋和评弹中的徐云志等人的唱腔元素，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傅派。请欣赏傅全香演唱的《情探》选段《行路》。 你不